万旦张书烈传第四十三。万旦君名奋，其父赵人也，姓石氏。赵王喜居温。高祖东击项籍，过河内。石奋年十五，为小吏，是高祖。高祖与语，爱其恭敬，问曰：“若何有？”对曰：“奋独有母，不幸失明，家贫，有子能鼓琴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能从我乎？”曰：“愿尽力。”于是高祖召其子为美人，以奋为中娟，授书业，徙其家长安中七里，以子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，积功劳至大中大夫，无文学，恭谨无与比。文帝时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，免选可为傅者，皆推奋，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，以为九卿，破晋旦之，喜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，次子甲，次子乙，次子庆，皆以训行孝谨，管皆至二千石。于是景帝曰：“十君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人臣尊宠，乃及其门，号奋为万石君。”孝景帝纪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，万石君必下车趋，见鹿马必试焉。子孙为小吏来归业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明。子孙有过失，不翘让，为变作对案不实。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故谢罪，改之乃许。子孙圣官者在侧，虽宴居闭关，深深如也。同仆隐隐如也，为谨。上食次食于家，必其手俯伏而食之，如在上前。其侄丧哀戚甚道，子孙尊敬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鲁诸如至行，皆自以为不及也。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，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智少，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建老白首，万石君尚无恙，建为郎中令，每五日洗沐归夜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事者，取亲中裙侧于身，自患敌复与事者，不敢令万石君知，以为常。见为郎中令，事有可言，秉人自言，即窃至庭见，如不能言者，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万石君喜居邻里，内使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不食，庆恐，肉袒请罪不许。举宗及兄见肉袒，万石君让曰：“内使贵人入旅里，里中长老皆走逆，而内使坐车中自如，故当。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， 屈至家。万旦君以元朔五年中卒，长子郎中令箭哭泣哀思，扶杖乃能行，遂于箭一死，诸子孙贤孝，然箭最甚，甚于万旦君。箭为郎中令，书奏事，事下箭读之，曰：“勿书，马者鱼尾当五，今乃四，不足一，上遣死矣，甚惶恐。其为谨慎，虽他亦如是。”万旦君少子庆为太仆，欲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“六马。”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，然犹如此。为其相，举其国，皆慕其家行，不言而其国大治，为立十相辞。元寿元年，上立太子，选群臣可为父者，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，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元鼎五年秋，丞相有罪罢，制诏御史。万旦君先帝尊之，子孙孝，即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，封为穆丘侯。是时汉方南诸两越，东击朝鲜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院，中国多事，天子巡狩海内，修上古神祠，封禅，兴礼乐，公家用少，桑弘羊等治吏，王温书之属郡法，倪宽等推文学至九卿，更进用事，事不关决于丞相，丞相纯谨而已。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匡言，常欲请至上近臣所中，九卿咸宣罪，不能服，反受其过，赎罪。元丰四年中，关东流民200万口，无名数者40万，公卿亦欲请徙流民于边以折之，上以为丞相老谨，不能与其意，乃赐丞相告归，而按御史大夫以下亦为请者，丞相惭不任职，乃上书曰：“庆幸得戴罪丞相，疲奴无以辅治，城郭仓库空虚，民多流亡，罪当服辅治，上不忍治法，愿归丞相侯印，岂骸骨归必贤者禄。”天子曰：“仓廪既空，民贫流亡，而君欲请徙之，摇荡不安，动危之，而辞职，君欲安归难乎？”以书让庆，庆甚惭，遂复逝世。庆闻身神谨，然无他大略，为百姓言。后三岁于太初二年中，丞相庆卒，是为田侯。庆中子德，庆爱受用，上以德为嗣，代侯。后为太常，做法当死，孰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，诸子孙为吏更至2000石者13人，即庆死后，稍以罪去，孝谨亦衰矣。建陵侯未完者，代大陵人也。完以戏车为郎，是文帝公赐迁为中郎将，纯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，赵上左右饮，而晚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，主孝景曰：“ 晚长者善遇之，即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遂余不教喝晚，晚日以锦立。景帝幸上林，召中郎将参圣，还而问曰：“君之所以得参圣乎？”婉曰：“臣从车氏幸得以功，赐迁为中郎将，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：“吾为太子时召君，君不肯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死罪，时病。”上赐之剑。婉曰：“先帝赐臣剑凡六，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：“剑人之所失意，独至今乎？”婉曰：“俱在。”上拾取六剑，剑上乘，未尝服也。官郎有遣，常蒙其罪，不与他将争，有功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，终时无他长，乃拜婉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，召婉为将，使河间兵及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。三岁以军功，孝景前六年中封婉为建陵侯。其明年，上废太子，主立卿之属。上以为婉长者不忍，乃赐婉告归，而使至都治补吏事。既已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赵婉拜为太子太傅，久之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，代陶侯射为丞相。朝奏事如旨所奏，然自出关以至丞相，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，可向少主，尊宠之，赏赐甚多。为丞相三岁，景帝崩，武帝立。建元年中，丞相以景帝及时，诸官求多坐不孤者，而君不任职，免之。其后晚卒，子信代，作昼金狮侯。塞侯直不疑者，南阳人也，为郎，是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，勿持同舍郎金去，以而金主爵，妄亦不疑。不疑谢有之，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，而前郎亡金者大残，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，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，人或悔曰：“不疑状貌甚美，然独无奈其善道扫合。”不疑闻曰：“我乃无兄，然终不自明也。”吴楚反时，不疑以2000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后元年，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，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，与丞相婉俱已过免。不疑学老子言，其所临为官如故，唯恐人知其为利计也，不好立名称，称为长者。不疑族子相如代，孙望作昼金狮侯。郎中令周文者，名人，其先故人成人也，以一见。景帝为太子时，拜为舍人，积功稍迁。孝文帝时，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，拜人为郎中令。人为人因重不懈，常亦必补衣逆胯，妻为不洁清，以示德性。景帝入卧内， 于后宫密戏，人常在旁。至景帝崩，人尚为郎中令，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，人曰：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悔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，家喜杨陵，上所赐甚多，然常让，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禄位，终无所受。武帝立，以为先帝臣，重之，人乃病免，以2000担禄归老，子孙贤至大官矣。御史大夫张书者，名欧，安丘侯越之庶子也。孝文时，以至邢明言是太子。然欧虽至邢明家，其人长者，景帝时尊重，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，韩安国免，召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，未尝言黯人，专以成长者处官，官属以为长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居御室，有可却却之，不可者不得已，为替气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，老病笃，请免。于是天子亦策罢，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家于阳陵，子孙贤至大官矣。太史公曰：“仲尼有言曰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，其万旦建陵张书之谓耶？是以其教不速而成，不言而至。塞侯微巧，而周文除谄，君子讥之，以为近于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。”